大家好，首先谢谢群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大家交流。另外今天呢，实际上我是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还有就是在1985年就来留学的一个留学美国的一个学生的啊，来跟大家交流一下体会。那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获取知识。更健康的成长和更快乐的生活。这个我主要讲三个方面，讲完以后还会有互动，大家可以提问，我会在这儿解答。第一个想讲的问题是美国的房地产税与12年免费教育。第二个问题呢，是讲这个和中国有很好的渊源的一个学校，就是中国第一批小留学生留学的学校，这个 WMA 啊，我想向大家介绍这个学校。第三个问题呢，是说如果没有托福成绩也能够读美国的名牌大学吗？我愿意跟大家探讨和回答这个问题。为了更好的相互了解和互动，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78级的北京化工学院高分子系的大学生，然后我是1985年自费留学美国的，我当时是拿的全额奖学金，但是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没有托福考试的机构，我没有参加过托福考试，另外呢，我有两个儿子啊，当然他们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听起来呢没有口音，他们可以说中国，可以说中文。尤其我那个老二呢，他在中国读了一个一年级，然后又回到美国读2年、2年级，然后又回到中国读3年级，还是在同样的班。他还会打字，就是用汉语拼音打字。我的老大呢，现在已经工作了，在 UTC， 就是 United Technology， 中国翻译成联合技术公司，他们是做飞机发动机的，还做那个电梯啊，和中国有很多的这个业务的往来，所以他能够在公司里讲中文，应该对他的工作都是很有好处的。其实你获得一个语言啊，那你不管说你是英文是母语，然后你懂得中文，还是中文是母语，你懂得英文，实际上是给你开辟了一个另一个世界，你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啊，可以做得更成功，所以这也是蛮重要的。然后我那个老二呢，他英文是非常好，因为他初中毕业的时候是代表学生在校这个庆祝会上发言的。但是他也会说中文，因为他在中国读过。好，下面我就先讲第一个问题，美国的房产税与12年免费教育。我知道呢，这个很多人都会说，哎呀，美国的房产税特别特别高啊，这个和中国不一样了哈。那么我们就先说，为什么美国人对这个房产税没有那么大的那么多的 complain 呢？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意见，他们也都在交呢？这样呢，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呢，从几个方面啊。第一呢，是美国买房子是拥有永久产权的，包括地下多少米的这个东西啊，包括这个天空，包括房子啊，都你可以继承，当然你可以买卖，所以它是很安全的，他觉得是自己的家啊，自己的一个私有的财产受到这个政府的保护啊，这是关于产权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美国的房地产税是用于什么？美国的房地产税没有一分钱是交给政府的，全就交给美国政府的，联邦政府的，全部都是用于你自己，用于当地。比如说他用于第一个，他就会用于教育，那就是说学校啊。第二个，他还用于图书馆或者是博物馆啊，当然还有要修路啊，一些基础的设施啊，以及呢警察呀，是个救火啊，对吧？是用于这些。每一年都会有一个 annual report， 告诉你很清楚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当然，你的房地产税交的越多啊，那么你的 设施啊，基础设施就越好，你的学校就硬件、软件啊都会更好，因为他这样呢，大家也都知道，交的所有的税都反馈到你自己身上了。啊，你知道他用作什么，你甚至有权提意见，说我认为这笔钱用的不对，我们交了房地产税，你用在什么什么地儿是用的不对的，你应该改进。那么当地政府就会在下一年度做出调整，所以你交的每一分钱你确实是付出了，但是你也有权利，你也可以得到利益。那好，我们就现在说第一条，就是说这个学校。美国的房地产税是用于当地的公立学校。这个在美国读书是你在什么地方住你就在什么地方上公立学校。没有择校的问题，没有交钱的问题，也没有说要走后门怎么样的问题。而且这个学校的学生呢是免费的，有学校的就 school bus 来接送的，所以家长就非常的这个，一个是你很放心，对吧？你很安，学生很安全，还有就是你也很省事，你可以去上班啊，那你不用去带他，送他上学，送他下学，都是学校的车 school bus 接到家门口的。另外呢，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更方便的，比如说每个学生都要选择一个音乐的乐器或者是唱歌。那你要是想学这个乐器，你可以选，比如说我那个老二选的就是黑管。那你学黑管，你不用说下学以后你要送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学黑管，那 take 你很多 time 嘛，很多时间嘛，他实际上在学校就会教你，就会教这个学生，他希望学生是全面的这个多方面的发展的。那么在学校就可以有音乐课，他就可以选择音乐课。我那个老二呢，他们学校还有乐队，所以他是那个乐队里面吹黑管的。另外这个学校呢有很多的这个设施啊，都是面对学生的，比如说室内的运动馆啊，还有就是室外的田径馆，像室外的田径馆都是对当地的居民开放的。美国的这个义务教育呢非常的，就是给人的感觉呢也非常的温馨，因为你都是在同一个社区，对吧？小朋友的那个父母呢还可以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他非常的提倡这种家长的和学校的互动，家长之间的互动，还有就是参与学校的一些义工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他会当有一定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这样一个开放日。学校还会让家长呢去给学校做义工啊，这样大家都有一个互相的一个了解。每一个学生都受到最好的保护和最好的教育。那这个比如说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买房子，在地方居住，所有的孩子都会受到这个免费的义务教育。即使这个小孩是有先天缺陷的，比如有的小孩可能他是唐氏症婴儿啊，或者他是有残疾的，都没有问题，全部都能上这样的公立学校，而且会在学校里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比如说我等会儿我可能会有一些照片发上来啊，就是那个老二读书的那个学校，他们会有音乐会，常常会在每个学期差不多有两次吧，请家长来听的啊，当然外面也可以听，其中有的他们音乐会还有在这个我们 local 的电视台上有播。所有的孩子都会参与当然音乐，你比如说黑管啊小提琴啊什么，这个当然是比较难，但是有的唐氏症的小孩呢他会参加那个唱歌，所以你会看到呢他唱歌他也有表演的机会，那合唱的时候他也能登台，别的小朋友。另外学校的一些考核的标准不是完全的用学生的这个分数啊，比如说我们这边学校它会有一个叫师生比，有几个要这个考核的这个条件吧啊，有一个呢就叫师生比， 要看到你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比是多少。因为你比如说 WMA 吧，是400多学生，有100多的教师，那所以他就能很好的照顾到每一个学生。所以师生比对一个学校呢是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师的他的这个 education 方面的这个background 是怎么样的。就是他的学历，比如说有多少个百分之多少的老师是博士啊，多少是硕士，多少是学士，这个也很重要的标准。当然作为这个公立学校呢，实际上他在这个地方居住，他又能上公立学校，他可以有很多的利益啊，很多的好的东西可以收获。比如说他可以天天看到孩子啊，但是孩子是回来的，回在家里，在家里住的，公立学校是没有住宿的，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没有住宿，都是回家来。但是公立学校的设施呢，如果你在一个很好的区啊，那你的房地产税因为是用在学校的，用在你自己身上的，用在你孩子身上的，所以它实际上它的授课的环境非常的好。比如说这个Michael 上学的这个学校，它有的一个音乐厅，音乐厅可以演交响乐的，非常的漂亮。另外这个老师是非常的负责任的，学生也都是很，都是邻居嘛，所以都是很差不多啊，因为在 Wolverham 这个地方，就是另外的那个学校的名字就叫 Wolverham and Monson Economy， 实际上就是用我们 town 的名字来作为学校的名字的。大家都会互相的认识，差不多啊，就是也都是邻居嘛，都会认识啊，都会挺好的交流，有的时候会在教堂见到。这样呢，对学校对学生的这个培养呢就很好。然后每天有校车接送，他还会很小心，比如说如果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个家长要送到那个 driveway 那个口上的，送到路口的，如果他看到你没有接他，他就不会把他放下来，所以他都会非常的注意安全，最好的方式去来保护这个学生。那么在费用上呢，你就不用，你可以受，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的学习和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可是你却不用付学费。这是说你为什么交房地产税，你是心甘情愿的，我比如说我是愿意的，我觉得我应该交。然后你如果做一个计算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在我们这儿有的就是美国的孩子啊，他可以上公立学校，可是他却没有上，他却上的是私立学校。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他住的那个地方，他可能因为他的工作或者因为 financial 方面的问题啊，他没有在一个他所喜欢的那个高档的地区买房子，那么他的小孩上学呢，他就要只能在他住的地方上学，可能因为他必须在那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他对那个地方不是很满意，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只能选择上私立学校。那么美国上私立学校的费用呢，中学生啊，就是小学中学生，我们不说大学生，大学等一会儿再谈，大学还会有奖学金呢，以及其他的机会，但是中小学生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他还小，他不可能为教授工作，或者是为这个学校工作，都不太可能的。所以那么费用呢，基本上是在美国的生活费用是$20,000一年上下，不会差很多。那么他的学费呢，差不多是$30,000一年，也不会差很多。这样的话，如果要上私立学校，实际上父母要拿出$50,000来每一年让他去读私立学校。但是如果我们交房地产税，我们在一个我们所喜欢的社区，我们所喜欢的邻居啊，这个地方啊，喜欢的环境啊，买房子和居住的话，对，你交的房地产税大概是多少呢？应该说是他房价的有一个 assessment， 这个 assessment 呢不是你买入的价钱或者是你盖的价钱，而是当地政府呢来评估的一个价钱，他要按这个房子这个的价钱，你越多嘛，你交的越多，是按它的百分数来交的。比如说大约应该是在1-2之间，如果你的房子评估是$100,000的话，那么你一年要交 1万多房地产税。那么你交这个房地产税，它是用在你自己的，用在这个烫的，用在，当然有一部分是用在学校和用在孩子身上的。那么实际上你就不用再花钱去送他上私立学校了。不然的话，那你如果上私立学校，你就要花5万美金上下的钱来让他在一个私立学校来读书。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好，那我们还有呢，就是是这样，就是公立学校是不能够发 I-20 的，因为它和当地的居民的房地产税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它是一种回馈到当地居民身上的啊，因为他们有交税嘛，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外国学生呢，基本上公立学校是不能够接受外国学生的。那么外国学生或者是中国的学生都只能上私立学校。那么私立学校是可以发 I-20 的，就是可以发中国，发给中国学生这个学生签证。那美国可以签这个学生签证到这个美国来读书，所以基本上都要进入私立学校。那么私立学校它有要求，它可以解决你的学生身份啊，当然它可以有世界各个地方的学生在一起学习。私立学校的硬件条件通常都是相当不错的，然后私立学校的大部分啊，当然不是完全啊，这个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住宿的，当然有一部分是有住宿的，所以他对学生的管理呢也是严格的。另外这个私立学校呢有一些特点啊，就是说他可以有很广泛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机会，因为公立学校是不会收外国学生的，所以都是当地的美国的孩子。那么私立学校呢，既收美国的孩子，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为什么会有美国的孩子不去读公立学校，反而到私立学校来上学呢？就是因为他对他当地的那个公立学校可能不是那么完美，他那么喜欢，对吧？他就把他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来读书。这样呢，大部分仍然是美国的学生。不过因为它是个国际招生的学校，所以它会有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学生一起学习。比如说 WMA 就有20多个国家的学生来 WMA 读书。好，那么下面呢，我就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和它和中国很有渊源的一个学校啊，叫做 WMA 啊，这个简称就是 WMA， 那它全称呢叫 Wilbraham and Munson Academy。 Wilbraham 就是我们住的这个 town 的这个镇哈的名字，然后 Munson 是和我们挨着的一个镇的名字。这个学校呢是有200多年的历史，它和中国很有渊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小留学生，应该是3个学生，就是到这个学校来读书的。可能大家都记得的就是有一个叫荣鸿啊，他最后是非常的有成就啊，当然大家这也是一个赴美留学的一个开端，所以这个 WMA 这个学校和中国非常的友好，也一直都有中国的学生在这个学校读书。第二点呢就是他多元化的教学和全方位的发展，让学生有全方位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课程，比如说还有戏剧啊、表演啊，另外我们的这个设施里面还有模拟这个股票金融操作啊，它有很多的面对学生的一些发挥学生特长的一些机会啊，以及硬件设备和教室。你们可以进入我们学校的那个网站，它就是很简单，就是 wma.us。你可以看到视频，也可以看到照片啊，可以看到介绍，所以对 WMA 呢就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好，另外还有我们这儿的教学呢和中国不太一样，比如说中国会说每一个学生都用同样的一个课本，比如说初中的数学啊，在这儿呢不是这样的，在这儿是有很多的课本啊可以用可以选。 那么老师当然他是和这个哪个年级是有关的，只是说他不是那么固定。他为什么不那么固定呢？那就是实际上是为了让老师能够把他最好的知识，最完备的知识，用最佳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也让学生有学生在这面授课不是那么死，不是说你是九年级你就一定要跟着这个老师，你就一定要学这本书，毫无选择的，不是的。在这面一个是学生是有选择的，是可以在某一个范围内选择你要读哪些书啊，你要怎么跟哪个老师学啊，都是有选择的。那么这样呢，对学生的兴趣的发挥就是最佳的。因为一个学生喜欢去读什么，喜欢跟着哪个老师，他学习的效果就会更好，他获取的知识就会更多。作为老师来说呢，他也是有选择的，不是说他一定用这本书，一定是每个作业都是从这本书上拿下来的，不是这样的。那么他也可以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选择一个他想用的教材和他想讲的方式。那么这样的话结果是什么呢？是说同样一个老师，当然我们还有要求这个老师的这个 education 的 background， 就是需要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教育的背景，那么他就有很好的知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选择他最喜欢的教材，他最能发挥的教材他能够用他自己最佳的方式把他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另外还有在 WMA 呢，还有这个 AP Class。 AP Class 的意思是说你在中学的时候就可以修大学的课程当然你要参加一个考试那你也通过了，你也参加这个学习了，那么你大学不管你去的哪一个大学，他都会认可这门课你是修过的。比如说我的那个老二 Michael 现在是上了大学一年级嘛，那他就有两门课是在高中修的，叫做 AP Class 他考试通过了，那么大学就认可他的这个课，那你就可以在大学或者你更快的毕业啊，或者是你学更多的知识啊这都是对学生的成长是很有意义的。那另外他的教学呢也会因人而异，比如说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 take AP class， 他优秀的学生他在平时的课程中他可以轻松的完成大家都完成的这个学习的任务，那么他又有额外的时间，老师或者是学校就会同意他修 AP class 的课，那么这样呢他在相同的时间他人生的这个相同的这段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知识。小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上小学或者是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不是每一个学生的作业都是相同的，老师因为老师师生比也比较好，老师也比较多，他可以拿出时间来更好的照顾每一个学生。如果他发现这个学生比在某一个方面比其他学生更优秀，他就会拿出多一点的时间来特殊的照顾他，给他一些额外的作业或者是额外的书让他读，这样对学生的提高是最好的。另外这种授课方式呢是为了让学生获取最多的知识，最宽的范畴以及发挥他们自己的这个想象力和潜质。那么美国的大学的考试呢，入学的考试不是一次定终身然后也没有什么复习的大纲让你去背这个，然后让你去做很多很多这样的题然后让你去熟悉哪些单词可能会问你的是什么，去猜这个题，基本上都没有这种教学的这个内容不是用这种方式的。那个美国的学生呢，大家都会知道这个那个美国大学的考试，就是 SAT 的考试是很宽泛的，所以美国中学的教育呢也是很宽泛的。那么你获取的知识越多，那你最后的 SAT 的考试成绩就越好，而不是说你背的什么东西背得越死越知道你的成绩就越好， 不是，因为 SAT 没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大纲，或者说翻开你的这个高中的第几册的课本给你勾一个重点，不是这样的。它有很多的东西会有可能问到，有可能考到。那么在你读书的这12年读书的这个过程中，你接触的知识越多，老师给你的这个内容越多，你平时参与的这些活动越多，那么你最后 SAT 的考试成绩就会越好。另外 WMA 这个学校呢，它很注重很多方式的培养。其实呢，你上大学，尤其是很好的大学，它并不是简单的看一个 SAT 的考试成绩就 OK 了，应该不是的，它会有一个综合的对这个学生的考量。比如说你的音乐成绩好不好，它也是考量的一个范围。你的体育是不是很优秀，它也是考量的一个范围。另外还有就是学生是不是会参加义工啊，会参加社区的一些活动啊，会不会常常的帮助别人啊，或者在学校里的一些表现啊，这些都是进入大学，那美国的大学要参考的一些标准。好，那么我们就下面再讲呢，就是进入 WMA 的入学申请的方式。学生呢，其实什么时候来填这个网上的报名呢，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我们81年的学生，实际上在两三月份就已经定下来了。就在这之后，比如说三月份之后，实际上再进入的话，就是申请2019年的这个入学了。但是呢，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在二月份啊是招满了18年的学生的，但是从三月份开始到八月份啊，我们到八月底入学嘛，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有学生因为不同的原因，比如说他要想再推迟一年，或者是自己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会跟学校讲他就是这一年18年不能入学了，那么这时候就会有空出的名额，所以我们呢也会有这个后辈的学生呢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进入这个学校来学习，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那当然如果你18年没有被录取，那你的成绩也不错，那自然可以考虑下一年来进入这个学校。每一个外国学生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因为我们是对学校的学生的成分是有比例要求的，不能某一个国家的学生太多，所以它是有限制的。另外的男女生呢也是有限制的。经过申请的那些学生啊，或者是家长可能会知道 WMA 的入学标准呢还是蛮高的啊，对这个托福成绩啊，对这个在校的成绩啊，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分数的这个限制啊。另外呢，实际上能不能接受这个学生呢，并不单纯的取决于托福成绩或者是在校成绩，它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取决于面试，就是那个 interview。interview 呢，有为什么要做 interview？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为什么要求你英文的成绩、托福的成绩？它的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呢？学校的目的是要让你进入学校之后能够顺利的在学校适应这个英语的环境，在英文教学的情况下可以正常的学习。但是在美国呢，最近吧，可能也有人有看到有报道嘛，就是发现有些从中国来的学生，他的考试成绩是不错的，比如说托福成绩是蛮高的，可是到学校来之后呢，却不能够适应这个英语教学，以及大部分学生都是用英文来交流的这个环境，就是说他的成绩是不错，但是实际的适应英语环境的这个能力呢并不是那么好。这可能和中国的应试考试 有关系，因为他对这个学生的这个培养主要是要让他拿一个高分啊，并不是说呢让他去适应他将要进入的那个美国，怎么样去适应那儿的学习以及那儿的教学和生活的方式。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问题，所以美国的学校呢对这个 interview 就非常的重视，就是他要看看这个学生能不能和他正常的交流啊，能不能听懂啊，能不能这个正常的上课，或者和其他的同学正常的相处。所以这个面试啊 interview 就是说这个面试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只有一个好的分数，但是在面试的时候显示的不能够啊正常的交流，那么也不能够进入 WMA 来上学。好，那么面试呢有这样几个方式，那个学生和家长呢都需要考虑哈。一个方式呢就是用 SCAP 面试。那 SCAP 的方式呢应该对学生的发挥是有障碍的。因为他不是面对面的，他是在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对吧？他也互相没有那么多的互动的机会，你表现的机会呢也受到限制，所以 SCAP 的形式呢对学生的发挥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你做面试，学生和家长是怎么考虑的呢？学生和家长一定要考虑到最主要的是什么？不是说他问你一个什么你就答一个什么，或者是你问他什么问题你想了解学校，不是。给你面试的机会是让你最佳的表现你自己，表现你自己，告诉他你可以用英文交流，你是非常顺畅和习惯的，你没有任何的障碍，或者是讲给他一些你的经历啊，你去过什么地方，你去过哪个学校，你跟这个外国的同学或者是什么人有过什么接触啊，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美国的活动，这些都要告诉他。这其实他 interview 你的目的就是想知道你进入 WMA 以后可以正常的上课吗？因为你毕竟母语不是英文，对吧？可能你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分数，但是那个分数只体现了一部分，体现了你的语言能力，你的适应能力的一部分。你一定要通过 interview 来让他知道你在其他的部分，你在语言、听力、沟通上都是正常和没有问题的。那么好，这个 SCAP 的 interview 的方式呢确实对你发挥你自己介绍你自己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到学校来面对面的来 interview。 你 interview 不是说你要害怕他，你不要他，你要他时间短， no， 你应该要他时间正常，对吧？你应该利用他给你的限定的时间的这个时间段来尽量好的表现你自己，发挥你自己，介绍你自己，让他知道你进入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障碍，你可以正常的学习。那么当然你到学校来啊，他会带你去看看学校的设施啊，有的时候是这个在这个看的过程中你也有一个很自然的很不紧张的很轻松的方式来表现你是可以和他交流的。然后他会有一个很正规的一个时间的这个 interview， 但是跟你是面对面的，所以你可以通过你的手势、你的表情、你的很自然的一些方式，更好的介绍你自己，更好的发挥你自己，更好的向面试官表示你不会有在这儿学习的语言的障碍。所以这个面对面的交流到学校来看一看是很重要的，它比在 SCAP 这 interview 的效果会好很多。可能有的学生他在 SCAP interview 学校对他不满意，最后没有给他入学通知书，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来到学校了，见到学校的这个面试官了，表现的就会更好，然后给学校的这个感觉就会觉得哦，他没有问题，其实他是可以来上学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呢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个 interview， 就是来完成面试是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最佳的方式啊，也是学校希望的方式，这个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应该考虑， 这个学校有下，我们叫下校，叫 summer program， 它的目的实际上有两个啊，一个呢是让学生呢来了解学校，你知道这个学校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啊，学校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你住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你就有哪些老师啊，他这个像这个 summer program 还有学生，美国的学生也会参与啊，等一会儿我会发一些照片和录像上来。这个时候呢是你最佳的表现自己的方式，你不用紧张，因为你有好几天的时间可以告诉学校你可以融入这个学校，能够融入这个英文的这个环境，你也能够听懂老师在讲什么，你也能够表述和回答老师要向你问的问题。所以你只要是在 summer program 里表现的不错啊，可以这个参与啊，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参与，那么实际上你这个 interview 就是成功了，就是你的面试就成功了。所以最佳的方式呢是到学校来，这个呢对学校通过你面试的概率会很高很高。还有呢就是你对学校也有一个了解，你喜欢吗？你习惯吗？你对这个周围的环境啊，你对学校的环境是不是适应吗？当然也是你选择学校的一个过程，那也是你融入这个学校、了解这个学校的一个过程。当然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参加 summer program 的学生，基本上这个面试都是可以过的，对吧？学校也觉得比较安全，你通过 Skype 万一他来了以后不能听课怎么办？但是你如果参加下校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对吧？你已经在学校活动了这么长时间了，那跟老师也好，跟在美国的同学也好，都有了一个很正常的沟通，所以学校就不担心，对吧？学校的 interview 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保证你到美国来以后可以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对吧？所以你参加下校的这个决定呢，对你是不是愿意来这读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如果你喜欢 WMA， 你希望到 WMA 来上学，那么你最好的一个方式，对你入学来说，对你将来的适应也好，对你的语言的提高也好，就参加一期啊这个 WMA 的这个 summer program， 这样呢都是对你的将来啊都是有好处的。对 WMA 的这个下校就是 summer program， 实际上是为了有一个双向的了解，让喜欢到 WMA 读书的学生能够了解学校，也让学校呢更加了解这个学生。另外这个学校呢还有两种那个两个 program， 就是都要到学校来学习。有一种呢是主要是要读书的，就是比如说三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都是在学校上课啊。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全方位的，有一段时间是在学校上课，然后有一部分时间呢是住在这个美国的家庭啊，就住在家庭，了解美国的家庭是怎么生活的。也许有的家庭他自己也有小孩，那你就可以跟他有比较好的沟通啊，孩子和孩子之间嘛，可能沟通的更有趣了，更方便了。另外呢他也不局限于仅仅进入 WMA， 他也会带你到其他的学校去看看啊，那当然也要可以到大学去看看，比如说去MIT 啊，去哈佛啊，这是一定的了。然后还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我们这儿有那个篮球的名人堂，就是姚明的照片什么的都在那儿啊，就可以参加很多这样的活动，然后呢去看看我们这地方的风土人情啊，看看这个一些博物馆啦。另外如果你是在家庭住的话呢，你就会跟他参加他的活动，比如说他会去教堂，那你也跟他去教堂，他去 shopping 你也跟他去 shopping， 他去野餐你去跟他去公园野餐，所以他就会涉及的呢更广更宽泛一些，就是各有各的特点和各有各的这个优势啊，当然取决于学生的目的啊，你喜欢什么就选择什么，反正有这两个选择。好，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个学生的一些问题，这个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叫做赴美留学的一个集训班啊，或者说预备班。 是为了呢两个方面啊都有需要的。一个是当你申请美国的学校的时候，不是说你上个星期申请，然后他下个月初一号就接收你了，也没有这么快，对吧？他中间有很多事情要做，他有一个过程。一般呢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是说你今年申请明年的。好，那么你参加预备班呢有这样几个好处。一个是呢你整个的申请过程是在学校里帮你做的啊，这是一个完成申请本来就要 take time 就需要这么长时间。另外还有呢，这个预备班所有的课程都是和 WMA 的课程是一样的啊，选择的这个教材呀、阅读的书啊都完全相同。另外这个作息时间呢也完全相同，这样呢你来了以后你就会更加适应，比如说什么时候早餐，什么时候这个午餐，晚上什么时候熄灯啊，那个课是基本上是怎么安排的啊，作业是怎么完成的，甚至是有哪些你可以事先就选的一些乐器，比如吉他呀或者是什么，还有一些绘画啊等等啊，那个各方面的这个东西呢都是按照 WMA 的方式呢来去复制的。那这样等你这个一年你申请也完成了，然后你也有这么一年的一个体会啊，那你进入 WMA 就会非常顺畅。因为这个学校的北京的这个预备班的上课呢是中国的老师，有一部分就是美国的老师，有一部分就是 WMA 的老师。当然所有的教材以及教学大纲还有生活的习惯都是和 WMA 是一致的。总之大家这个就是 WIBA 的这些 program 这些这个对中国学生的一些 offer 以及这些安排，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的学生能够尽快的获取更多的知识，能够尽快的适应美国的生活，而不是得一个高分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时间说去为了让你参加某一个应试考试，应该不会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取得更多的知识，将来能够适应美国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可以对中国这个 offer 的呢，就是说插班生。这个讲到插班生呢，我就想讲一下这个我对这个孩子的语言的提高的一个体会。因为我是85年来美国留学的，所以我的两个儿子呢都是在美国生的，我当然不会担心他们的英文，他们的英文都是非常好，但是呢我非常担心他们的中文。因为这个我发觉啊，另外这个在 Michael 身上的这个实验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小孩子的时候呢的语言的提高是非常快的，也非常容易。但是如果你很，比如说我自己，我永远不会说英文说的那么好。我虽然在美国待了33年了，而且我一直是在做研究啊，或者是做教育，但是人家一听我说话就知道我不是美国人，那我不可能讲的那么地道，说的那么好。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所以你要想把一个小孩哈，他的这个英文很好，你就一定要早一点把它放在那个环境中。那么适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应该说不适宜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你读研究生了才过来，那么你的语言，你对美国社会的融入就会，语言几乎就没有可能了。你说话你总是会有外国调、外国腔的，他一听就能听出来。你对美国的融入呢也变得很困难了。如果你要是能够早一点，比如我觉得哈，是我就说 Michael 吧， Michael 呢当然需要去适应一个中国的一个语言环境，就是他如果小的时候你就把他放在那个语言环境里，他 pick up 那个 second language 的这个过程呢就会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他也是非常的快乐，他就跟中国小朋友玩一玩，他就会说了，他就会说中文了。所以 Michael 原来上中国去的时候，他是一年级到中国去的，就是在那个北京有一个叫中山实验学校在那儿读的一年级。他读一年级的时候他是不会说中文的，但是他会听，他反正他会听一点中文。所以他在那儿，他当然是住校了，对，所以我自然在，其实他在美国是上公立学校的，我是不用给他付费的。 但是我为了让他能够把中文学得更好，如果你错过了这个阶段，他就不可能学得那么地道了。比如说现在 Michael 说话没有人听出来他有外国腔，没有的，就是普通话，跟我说的差不多的。那个，所以他在那儿呢很有意思，他刚去的时候他是不会说中文，所以我第一个月给他打电话他就跟我说英文，但是我到了第二个月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说中文了。所以他在那读了一年那个学校，我就把他接回来，在美国读二年级。那个我们也有上中文学校嘛，就是周末的时候教会啊也有组织中文学校的。那在如果你是在美国学中文啊，你是去中文学校学中文也好，或者你在家里教大学中文也好，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他从中国回来以后，他的中文说的特别地道，特别好。然后那个学校那个中文学校的小朋友啊，老师啊就说，尤其是妈妈说，哎呀，你看 Michael 怎么中文说的这么好啊？说回头我也把你送到中国去吧。就是说呢，那个是效果是非常非常不同的。这个打开了一扇中文的窗，也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放到那个语言环境中去。麦克回来以后是读二年级，所以也没有耽误课程，然后我又觉得他的中文不是很巩固嘛，我又在他读三年级的时候又给送到中国去了，还是在那个学校，还是那个老师，还是那个班，所以又读了一个三年级。那他三年级回来了，就是他就在美国读四年级了，然后就没有去过中国。所以他现在呢听啊讲啊沟通啊都没有问题。那如果他自己去中国我也不会担心，他跟别人的交流也都是挺好的。然后 Michael 呢还可以，他不会写中文，然后也不大会认，可是他给他一个计算机的话呢，他可以瞎蒙，他这个看东西他熟悉的他能看，所以他会把他，因为他学过一年级学过汉语拼音嘛，他就可以把整个的话都打进去，比如说我明天要去中国了，他就把这些话都打进去，然后他看那个联想他就瞎蒙一个还能对。所以我们这儿呢是有可以接收插班生，插班生就是像 Michael 这样，你就想来读一年，然后你就想把他接回去了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的。那这样他一年的英文呢实际上就提供的就会进得很好，那你希望他哪一年过来他就可以哪一年过来，这样对他的学习啊，对他以后的发展啊，对他将来到美国来读书呢就障碍就排除了，而且对他的英文的提高也让他没有压力啊，可以在更就玩的环境下就把英文学会了，而且他的讲话就会非常的地道，不像我们这些读研究生才过来的人讲话永远不会，人家一听就会听出来的，他们就不会。如果你从行脚的时候就在一个英文的环境里生活过，那么你的英文的提高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和你在中国去背啊背单词啊考试啊天天读啊，这是肯定是不同的，它的效果完全不同。另外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到 WMA 来读书啊，你比如说你想上初中的二年级，那么你初中的一年级如果是在一个地方，你像就我们这个群里有一个学生的那个妈妈，她也在这个群里，她写了一篇文章，我刚才有贴上去，就讲这个她的小孩上这个一年的这个学校的收获，她上这一年呢，她就会对美国有一些体会。然后我们 WMA 的对学生的要求是很高的，你必须有很好的成绩，然后你的面试也很优秀，他才会收你。那么我们自己本身呢，其实对这个学生在美国读过一年就比较喜欢，因为他知道你读过一年你的沟通啊就会好很多，和直接过来的学生不一样，那么我们对接受他就会心理上就会比较愿意接受在美国读过书的学生。另外他在美国读书呢，他去带着孩子 interview 也比较方便啊，那个就是这个学生的妈妈就是安排了几个学校啊，当然他是比较难录取的啊，排名很靠前的学校，因为他已经在美国了嘛，所以他就带他去就好了，今天在 WMA 明天在另外一个学校啊，当然他 interview 以后他就也喜欢，那也是双向选择了，因为你也到学校来了，你在 Skype 上面你怎么能选择学校呢？你怎么知道学校的操场什么样子啊，学校的教室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的嘛，对吧？你到了学校了你也就可以选择学校了，你是不是喜欢呢，对吧？他的田径场是不是漂亮啊，哎，他的游泳馆是不是好啊，对吧？你都可以看到。那当然最后的沟通呢也会让大家很满意，所以最后这个学生的这个妈妈和他自己，爸爸妈妈和他自己都觉得 WMA 最理想最好，那我们也喜欢这个学生，那所以他就选择我们学校来入学了。好，那么我最后呢再讲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托福成绩能够上名牌大学吗？好，那这时候就讲到 Springfield College 这个学校。这个 Springfield College 呢是有150年的历史，它是篮球的发源地。在那个名人堂你都可以看到的啊，这个名人堂也是在 Springfield 的嘛。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大学哈，我就是我也愿意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中国呢通常就是总是看这个总体排名是在第几位。实际上美国呢是很重视这个系排名的。因为你最后读书的是在某一个系跟某一个教授。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兴趣，如果他想在学法律，他想在美国做律师，那当然你读哈佛的法学院是最好的，是吧？如果这个人想当工程师啊，这个想学 IT 方面的，那你就应该上那个上这个 MIT， 对吧？如果你想学 polymer science，那你当然就应该上 UMass， 因为 UMass Polymer Science 是 number one， 是全美最好的，当然也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啊。那所以我是在中国，我是学这个 Polymer Material 的，对，我是在北京化工学院，那我当然我就希望进入 UMass 来读书，对吧？因为我是学高分子的，那 UMass 的高分子又是最好的，我实际上我是要进入到这个系，跟着最有名的教授去读书，那我就应该选择什么？我就应该选择 UMass。对吧？而不是选择哈佛。另外还有呢，如果你有体育的特长，你有体育的特长， Springfield College 在体育上是非常非常强的。 Springfield College 的体育心理学是全美最好的一个系。那如果你想学体育，或者你有体育的课程，你就不应该去 UMass， 去哈佛也不是最好的选择，那实际上你就应该选择 Springfield College，对吧？到这儿来发挥你的成绩。所以我就建议呢，家长和学生啊，不要单纯的考虑校排名，实际上应该把重点放在系排名上，因为系排名才是你最终要读的那个专业，和你最终接触的那些教授，和你最终获取的你的专业的知识，所以一定不要忽略系排名。好， Springfield College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哈，就是呢我们不会让英文成绩托福成绩不那么高的学生没有机会入学啊，我们是给这些中国的学生打开一个大门啊，欢迎你们来。那它是什么样？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双录取，就是如果你的托福成绩不好，没有达到标准，或者你没有参加过托福考试，我们也会录取你的。那我们录取你呢是也是作为一个我们学校的学生，对吧？他不会说像你成绩不好，你去参加一个美国的这个英文补习学校，那么你将来到哪儿读书呢？你完全不清楚，对吧？你在英文补习学校补习一段，你再去参加考试，然后再去申请，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去哪儿。那我们这个不一样，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就是在 Springfield College， 你知道你想读什么专业，你喜欢什么专业。更重要的是你进入这个学校以后的每一分钟啊，每个课程它都是为了让你能够有最好的提高，最快的适应 Springfield College 的学习，而不是花时间让你去得一个好分。因为在我们这儿的这个 special program 里读这个英文的这些学生呢，我们不要求你再参加托福考试了，你就把你要读的课读了，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做了，你每天在这个学校里和其他的老师和同学用英文正常的交流了，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教学的目的和要你达到的目标。而且我们提供你去你喜欢的那个系去试听课，如果你读了一个学期啊，你去听课你觉得哎你 OK 了，你都能听懂了，你就会跟学校申请说我要进入正式的 program 了，我的英文课结束了，那学校经过考核，经过老师给你的评语，你就可以进入正常的学习。如果有的学生说让你听课你觉得哎呀我还是听不懂， 那个我想呢还是再读这个一个学期吧，我读两个学期这个英文好了，那么你就继续再读一个学期，对吧？而不会造成那种他从中国直接过来，实际上他一天两天都在听天书，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老师在讲什么，然后也会影响你的大学成绩。如果你第一个学期的成绩有很多都 fail 了啊，不是因为你不知识不会，是因为你听不懂，你的听力不行，你的英文不行，那不是对你的学习效果以及对你将来的这个工作出路都是不好的，因为你将来找工作的时候，大学的这个平均成绩都是有用的嘛，所以你每一门成绩都应该尽量的好，对你将来的这个发展和前途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在这儿读书呢，它每一分钟啊，每一个课程的安排都是为了让这个学生更快的提高，更好的融入，得到更好的这个学习的效果。比如说这个考试哈，这个你是为了分儿而去读书，还是为了真正的适应美国的学习去读书，是完全不同的。我就说我自己那时候，实际上我在中国，因为我是85年来读书的嘛，实际上我就84年就拿到那个入学通知啊什么。那时候在中国是没有托福考试考点的，我们没有可能去参加托福考试，所以我过来以后呢，就也报了名了，也报名要考托福，但是他是几个月以后才能考。他当时没有不是立刻就能考的，也没有网上的一些考试。不过我一进入学校，我就要，因为我是全额奖学金嘛，我就要立刻参加学校的学习，然后立刻参与这个教授实验室的工作。那么我就读了一段嘛，因为我做我的作业啊，我的听课啊，我的考试啊就都过了，然后我在实验室也能跟我的教授一块儿帮他做研究啊，所以教授对我的评价就是 OK 啊，没问题啊。所以实际上呢，我就没有参加托福考试。那学校的目的也是这个，只要你能读书了，它也不是就是就对吧，那个分数是次要的。所以 Springfield College 的这个教学呢就是这样，你没有托福成绩吗？你没有考过吗？没关系，你只要参加我们这个学习，哎，你在这个课上你通过了，你考过了，你在我们学校的校园生活，你跟老师跟学生都能正常的沟通， OK， 不用你去非得得哪一个分儿，你就可以进入我们学校的正规的 program 来上学了，然后来完成你的学业，来获取你的知识，将来留在留在美国工作或者回到中国都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方式是对学生最好，对吧？我们不是为了让你得到一个高分，然后呢我能有什么业绩，那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你得到最好的教育，收获最多的知识。另外学校还可以有奖助学金啊，这个你将来如果是要到 Springfield College 来读书的话，那我会向你介绍怎么申请学校的奖学金助学金。OK， 今天的主要的课程就讲到这儿，下面的就是互动时间，看看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我啊，我会在这解答。好，谢谢大家，谢谢转播员。这个刚刚发上来的这个就是一个读了美国的那种插班的一个学生，他的妈妈写的，就是他怎么在美国读书啊，怎么参加这个interview 啊，就参加面试啊，当然其中有一段是说的到 WMA 来参加面试啊，他也说过这个面试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是怎么沟通的，怎么准备的，对，也可以看一看，他妈妈就在这个群里啊。另外应该这四个周我都会有讲，第三周呢应该是和WMA 的那个下校的负责人Gail Shaw 一起讲，最后一个周呢会和 Springfield College 的那个 Foreign Student Office 的 Director 就是 Debbie L 一起讲，这样呢可能你们对美国的这个学校啊情况会有更多的了解，讲的过程中也可能邀请几个在这读书的这个学生呢一起来和大家沟通，如果你们有什么特殊的问题也可以点击我这个头像，然后我们就可以你注明一下是上学啊留学什么的，我就知道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就可以跟你联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私下问我都是可以的。另外刚才呢没有讲这个学费的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吧，就是在 如果是到美国来读大学，其实呢你有很多的选择，比如我说这个进入 Springfield College， 你即使是读 under 啊，即使是读大学，它也有奖助学金的这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对外国学生啊、可以给这个生活费的这个减免，它一般的大学和中学都差不多啊，都是基本上需要这个$50,000的这个费用啊，在这个美国来读书，这$50,000呢，$20,000的生活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个学费呢会有所不同啊。你比如说去 UMass， 那大学的这个费用就是36,000。如果你去哈佛或者 MIT， 可能就会更高。但是我们学校是会有奖学金的。奖学金呢，如果你是对 under 的话，它根据你在中学的这个 GPA， 还有就是当然 interview 的情况啊，托福考试的成绩啊，会给你一定的奖学金，最高可以到14,000。好，这个大山先生的问题啊是这样，这个中国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在高考中，与公立学校比在高考中处于下风是吧？这个美国的私立学校在升大学时能与公立学校平等竞争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美国的私立学校在升大学的时候和公立学校是平等竞争的，因为它的教学的方式呢不太一样。这个中国的公立学校是不是它完全是应试的这个考试的方式，应试的教学方式，所以他可以得比较高的分，是这个意思吗？私立学校会有所不同，或者他收的学生的程度也会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我理解的不对，你可以再问哈。那个，但是美国的不一样的，这个不管是美国的公立学校还是美国的私立学校，都是以让学生获取更宽泛的知识为基础为原则，那个 SAT 的考试和大学的入学呢也是这样的，就是 SAT 考试就非常宽泛，没有什么你应对它去一定要背些什么东西啊，都不是的，所以它的讲课的这个内容和方向以及考试的方式，对大学、对中学、对私立的中学和对公立的中学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答案是没有区别。参加一期夏令营呢可以以这个州为限，我们最普通的这个 program 和最适宜的吧是3周，那个3周呢基本上就是如果是40,000人民币的话是含了所有的费用包括来回机票，如果你只是在学校选这个课程的话，那就是交美金也差不多，因为是3周差不多是4800美金啊，但是呢是不含这个国际机票的，所以费用都差不多，这个费用应该说和中国的市场也差不多，并没有多收。一般的中国市场，如果是来真的是游学的话，真的进入学校，我当然不是说旅行社啊，那个旅行社带着小孩玩一圈这个不算，我们说的都是进入学校，因为他要有一些老师的这个花费啊，课程的花费，差不多都是4万人民币上下一期3周左右。这个想去美国读研的大学生，这个和我当时来美国就非常非常相似，因为我当时是在这个北京化工学院读高分子材料，那我毕业以后呢就想到美国来读书，所以你如果是读研呢应该是最好是自己申请，然后呢我当时是要搜索哪个学校对吧，有研究生，有而且又是和我接近的专业，你最好的方式是搜索看你去哪个学校，你去哪个，所以我刚才才有讲，你去哪个学校不是从校际排名简单的决定的，说谁排第一我就去哪个学校，或者谁排前十我就去那个学校，应该不是这样，尤其在你读研究生的时候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决定，应该是看你大学读的什么专业，这个专业在美国哪一个学校是最好的，你就应该选择那个学校。首先呢它的总体排名可能不是前三前十，但是它的专业排名要很靠前，这就很重要，然后如果这个学生花了一番功夫，他能够知道这个学校有哪些教授，因为一般学校对教授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介绍，比如说至少是他在哪个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他是研究什么东西的， 啊，因为我学 polymer science 不是所有的人都研究这个 surface behavior 啊，对不对？你喜欢什么？你想研究什么？那你最好要看到这个哪一个学校的哪一个教师是你想跟着他读的，这个时候你还能拿到奖学金。你就应该让这个学生呢自己给这个教授发函，你说我在大学是读什么的，我的成绩怎么怎么样，我看到你的研究方向了，我非常的有兴趣，我希望去跟你学习，我希望做你的学生。那这是最好的方式。然后我们这个全奖是什么意思呢？全奖就是你给教授工作啊，教授给你这个生活的这个报酬，生活费的报酬不会很高啊，就是你能读下来就是了。你知道我85年来读书的时候，最开始每一年的那个 research assistant 的费用只有7500块钱，当时是美金啊，就刚刚够我生活。然后我最后毕业的时候呢，才是11000块钱。就是说呢，教授给你的钱是你的生活的费用，但是这非常重要，因为只要是教授跟你 sign 这个 contract 是 full time 的 research assistant 的，学校就给你 tuition waiver， 那就不用交学费了。不管这个学费是3万是4万是多少钱，他就给你 waiver 了。就是等于是学校给你的是 tuition waiver， 是不交学费，是免费。教授给你的是你替他工作，然后他给你一个生活费用，这样可以让你顺畅的把这个研究生读下来。这种方读研究生是这种方式是最好的。哦，对，这个问题说在北京的赴美预备班是不是寄宿制？是的。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是寄宿制的，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适应在美国的学习。所以美国是寄宿制，他也一定是寄宿制。而且他寄宿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作息时间，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熄灯啊，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上课，都是跟美国是一样的，那个教材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教师是双向的，有中国的老师也有美国的老师啊，所以美国的老师会对这个学生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啊，然后能够感觉到他可以听课，他能够听懂，他可以沟通，所以就非常的重要，对他将来到美国来读书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学费呢是美国学费的1/3。对，还有这个读书的这个费用可能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回避，对吧？也要尽量的沟通和交流。这个我刚才有清楚的讲到，在美国读书这个不仅学校是跟你会讲这个平均的这个费用，就是每年要有$50,000。然后这个你去签证的时候，那个签证官也会要求，就是美国移民局那边也要求你出示一个有$50,000的这个 support 的这个学生来美国读书的这个财政的这个保证，他才会批你。如果你没有这$50,000，签证也不能签的，因为你没有这个学费，尤其是中学生了，你怎么读呢？你研究生或许你可以说你拿的是全奖，那你有另外东西可以提供。中学生是一定要有这$50,000的费用才行，所以学生的这个家长呢也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就是说你要支持学生这$50,000来美国留学。还有呢，就是节省费用的方式，比如说呢，刚才有提到这个北京办的这个预备班。这个预备班呢，因为是美国的教材，也有美国的老师，然后他的生活的安排都和美国是一样的啊，考试啊什么学习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预备班呢等于替中国的家长呢省了1/3的费用。你比如说他在预备班学了初中1年级，那么他到美国来就读初中2年级，所以美国是承认这个预备班所学的所有的课程的，那么你就省了那一年的1/3的费用，你也不影响这个学生的升学啊，这个或者是进入这个美国的学校。其实呢有一个过渡，对进入美国学校还是更好。另外最主要的就是你节省了费用，你没有浪费时间。我现在发上来的就是 WMA 的网站啊，它非常的简单，就是 Wobraham and Monthly Economy 的头一个字，就是 WMA 就是它的头一个字母，然后就是.us 就进入了。我从我这一点就能进入我们这个网站。你进入了它的第一页呢，有一个箭头，像箭头是有个小三角你点那个小三角，你就会看到视频有老师在讲啊，有学生啊什么的，你会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讲课的情况。然后后面呢会有很多的照片以及课程的介绍。所以很欢迎你们进入到这个网站来对学校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个北京的预备班的目的和好处呢有这样几点啊。一个呢是它是一个过渡， 它可以让这个学生在进入美国的时候是顺畅的。那么对学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说他在课堂教学的时候的学习的效果是最好的，对吧？因为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已经结束了，这个他就可以获取最更多的知识啊，得到更好的分数啊，来更快的这个适应在美国的这个学习。这是第一个好的地方。第二个好的地方呢，他实际上这一年呢在进行这个学校的申请的工作，他同时做的另外一个事儿，除了在这上课之外啊，除了这个习惯美国这面的作息时间之外，除了认识美国的老师之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完成美国的申请。你在这个学校由这个学校的老师帮你完成申请，那当然是最佳方式。然后第三个目的就是家长可以省钱，对吧？你学的课是一样的，然后这个过渡的时候呢，还可以让他的学习效果好一点，因为一部分是中国老师，一部分是外国老师，那么你还可以节省费用，你每一年节省的费用就是三分之二，所以大概是可以省3万多块钱。我说的三万多是美金啊，因为不然在美国呢是5万多美金，那么在中国呢实际上就是2万美金，哎。也是所有的都包括的，也是在学校住宿的，然后作息时间呢，课本啊，什么讲课方式啊，都是跟美国一样，这样他在这一年之内或者半年之内完成这个过渡，他就可以随时，也是很灵活的。那你愿意在这个读半年就进入美国 OK 的，如果美国也录取了，所有的手续都完成了，然后这个 interview 那也很顺畅啊，学校也认为你没有学习的障碍，那你就半年就可以进入美国读书。如果你愿意一年，你觉得这个又可以省钱，然后又适应的更好一些啊，然后也没有耽误你学习啊，也没有影响你这个读书的，就像 Michael 他读书，他读一年，他到这儿来读二年级，他再回到中国他读三年级，这个学校也是一样的啊，那你就可以选择读的长一点都可以。哦，谢谢那个贺泽宏的这个信息。你说的是建议我们 WMA 有直接有中文网页是吧？那我可以跟学校讲。另外好像现在有这种技术，就是你点进去了，虽然是英文网页，好像可以用中文来阅读。这个不知道中国哪个搞电脑的或者是什么，是不是能够知道怎么操作这个事儿？应该有的时候是可以的。对，用中文了解学校也很重要。好的。很谢谢，就是有什么建议啊什么的都可以提啊。另外那个视频也对了解学校挺重要的，因为你进入那个视频以后呢，你就会看到学校有哪些设施，然后学校都有哪些学生啊，他们都是哪些国家的，然后老师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尤其还有一些我们有很多的那个特殊的讲特殊的课程的一些硬件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戏学戏剧的呀，还有就是有这个模拟的那个模拟的房子，就是模拟的这个设备电脑的设备可以参加这个融资啊股票啊什么这些啊，就 finance 方面的事情都是挺好的。那你如果看视频呢，可能对就是说它直观上可以对学校有一个了解。尤其是学校的环境，还有硬件设施，还有在学校的这些老师和同学，你都会有一个了解。好，上面发几个照片，还有一个视频，你可以了解这个学校的夏令营的这个活动。这个视频呢，就是他们最后晚会的时候的一个视频。